心中最深最真的梦。

束。你对我说你好寂寞，我知道我明了，我问你你要什么，怎么做，你可曾知心与心相连。 深渊，那是迷幻的情缘，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，随风做流浪的梦，和你再相逢。是迷幻不情缘，到底有谁